见的地方。 有些已经来不及收，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辉 听到的是原唱版本，收录在旺福2009年专辑《旺福爱你》当中，这样一首《推动摇篮的手》。这首歌呢是主唱小明写给妈妈的，在专辑文案当中还有一句扎心的话：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挥霍青春的时候，其实是在挥霍挚爱的人的岁月。接下来这首歌在发表之后的42年当中，被一次又一次的翻唱，也一次又一次成为经典。陈秋霞的《偶然》，作为他即将推出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这样一首先导主打单曲。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消灭了踪影。 到中意，我是天空你边缘，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 这首《偶然》，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蔡琴、张清芳的版本，而首唱者也是这首歌的曲作者陈秋霞。1976年刚刚出道两年的陈秋霞将徐志摩的这首《诗谱曲》并作为自己首部电影《秋霞》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刚刚离榜不久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老歌翻唱，这也是纪念陈百强名旦60年环球高歌陈百强音乐计划的其中之一，我们来听梁咏琪演唱的这首《恋爱预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 醉人曲谱。 我们听到的是环球高歌陈百强音乐计划当中梁咏琪翻唱陈百强的这首《恋爱预告》，这首歌也是吉吉本人最喜欢的陈百强作品之一。其实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陈百强1985年的《深爱着你》专辑，距今已经有33年的时间，作词人是郑国江，而作曲就是陈百强自己了。作为80年代香港歌坛的一位顶尖歌手，大家更会关注他偶像的一面，而忽略掉他的音乐才华。陈百强写了很多好听而富有时代感的歌曲，像《寂寞的感觉》《涟漪》《偏偏喜欢你》，当然还有这首由他自己原唱的《恋爱预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

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听翻唱原唱对比。胡夏的新专辑以原创和翻唱两个部分来组成，也是分别有一首的新歌来推出。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曲目，胡夏翻唱自孙燕姿的《同类》，这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第四首亮相单曲。稍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原版，来自于孙燕姿的《同类》，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他却不理会。 其实有天亮了又黑，我过了好几岁，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2004年孙燕姿 Stephanie 专辑当中，一家洋作词，李思松作曲，这首同类。对比刚才我们听到胡夏的翻唱版，除了定调不同之外，编曲上并没有太多差别。不过呢，胡夏少了那一段吟唱还是小有可惜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是自己翻唱自己，不过在编曲还有制作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首先我们就来听来自周笔畅2018版的这首无人岛。 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 样的歌手，同样的歌，在12年的时间跨度当中，也会有着翻天覆地的改变。2018版的《无人岛》不仅是在编曲上做出了新意，而且在人声的处理上也被虚化，包裹在音乐当中，结构也有所调整。而回顾到2006年周笔畅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当中这样一首《无人岛》，现在听来可能有些四平八稳，不过在当年还是非常潮流的，而且很喜欢这个原版贯穿始终的这个 loop， 很复古，很带劲儿的感觉。我们继续来听翻唱原唱对对碰，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推出，他也是自己来翻唱自己的歌，2018版的字样也写在了歌名当中，这就是王源为电影遇见你真好所演唱的这首片尾曲《因为遇见你》2018版。 茫茫人海中遇见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委屈，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当下无端千言万语，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 自从遇 里有一句，遇见你真好。 这首歌《因为遇见你》是王源第一首自己的创作，2016年初发表，些许的稚嫩也透出了真情实感的暖心。那刚刚听到的是在今年作为电影《遇见你真好》的片尾曲，这是2018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些对别人对自己的翻唱歌之外，还有就是在表达上，在音乐结构上和前作的一种传承关系。在上个月萧敬腾刚刚发表的新专辑《欲望反光》当中就有这样一首歌，我们来听萧敬腾《王菲2.0》。 听过新歌就会不至于是变几也能变成为，不意外你做人挑个美，被欺人拿到防线一瞬间自然消灭。当音乐还是彻夜难眠，空调的冷风修了不少暧昧，那香水换了气味，仿佛这七十个夜不曾明灭。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身边